地方。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又是一个周一了， 嗯 嗯，明天就该降温了，听说哈。 哎， 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也是多穿衣物哈。大家先说一下今天天气。那这个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湿度是50%，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是18度，湿度95%，尾号限行2和7。 嗯嗯，就明天就要变天了，基本上就标志着炎热的天气过去了。 没错， 嗯、 没错啊，就 然后 画一个小句号了。 是啊，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总结。 哎，怎么总结法？ 就保住了自己的皮肤没有？在这整个炎热的夏天以及秋天， 人家一般不是都说说，就是说这个夏天有什么收获呀？ 啊、 你秋季是怎么着？你怎么一下就说说皮肤了？ 就是收获到没有健康的肌肤， 还是看见我最近那肤色好像有点变深啊？ 想起了那个话题呀、啊 哎。对对对对，那今天一起来说说吧，说这个皮肤黑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嗯 啊，我先给你们抛砖引玉一下吧，这我还比较有的说。因为这个今年确实是比较黑嘛，啊，这基本上这肤色就古铜色皮肤， 嗯， 对吧？然后就比如说有一天，是你自己还好，自己还好，就怕和这个白一点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当中，就比较尴尬了。因为有一次呢，就摄像一直在调，我觉得挺晒，我说你快点，稍微抓点紧。后来摄像说，你非要说让我说出原因吗？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俩这个脸啊，现在这个肤色啊，我按照你的颜色调呢，人家姑娘那个脸就吃光了，就曝光了。按照她脸呢调的话，就看不见你。所以我说这想一折中的办法，这就是黑的不好，所以挺别扭的。 给工作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困扰， 给好多事儿其实带来困扰 啊。 一般好多人就不第一眼看我了，都看不见我，先看人白白嫩嫩那种。多不好！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男孩理解的黑和女孩子不太一样。 嗯， 好像女孩就觉得能保住脸就行了，身上稍微黑一点没关系，反正衣服可以遮住嘛。男的可能就哎呀，连胳膊啊腿啊都要比较在意，是吗？ 不是，就是说你这关键黑的太过分了嘛，对吧？要不过分也就不说什么了。 对，我是发现最大的不同是。女孩说黑，哎呀，我黑了，赶快摸镜子。 嗯， 然后男孩说黑的时候先看胳膊。 对对对对对，脸无所谓，对、 嗯， 主要看胳膊。好吧，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这个自己黑啊归黑的感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这下雨天啊，啊，这个刚才说到，昨天可能有部分地区也下雨了，而且说到明天夜间有雨嘛，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哎呦，一到下雨天啊，就提不起精神来，特别想倒头睡觉。此时呢，如果周围再有点什么流水声啊、鸟鸣声啊伴你入睡，会睡得更加的香甜。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一到这个下雨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香啊，怎么回事？咱来看看这个，关于这件事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耳鼻喉科的这个主任也是为大家来揭晓这件事情。声学上的这些声音呢，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术语名称，叫白噪音，它是指呢。一段声音啊，这个当中的频率分量的这个功率呢，在整个可听范围就是0到20赫兹，这个声音呢其实是都是均匀的。相对呢，其他不具有这一性质的噪音呢，也是被称为有色噪音。当然了，绝对理想的白噪音呢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雨声啊、流水声啊、鸟鸣声啊，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呢，是现实世界当中最接近白噪音的声音。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呢，就像是一个随时待机的警报系统。如果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出现噪音了，突然间的变化呢，会吸引注意力，使人惊醒；而白噪音呢，会制造一个这个遮蔽效应，使人忽略嘈杂的环境，相当于啊屏蔽了很多细小啊你也没有注意到的这些声音的变化。 嗯，确实是这样。睡觉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就太安静的时候，绝对安静的时候反而睡不好。 哎， 嗯。 一起来继续看一下，也是有专家认为呢，白噪音可以辅助治疗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那目前呢，国外的专家已经把它用来解决两种临床问题。第一呢，是利用白噪音来停止婴儿的哭泣。那新生儿呢，刚刚离开妈妈，那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陌生的声音呢，会令他们感到烦躁不安。而白噪音与他们熟悉的子宫里的声音呢，是有着类似之处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受到环境噪音污染的人群呢，会利用白噪音来帮助恢复工作效率。比如说一些大学生啊、白领啊，会利用白噪音来降低那些施工噪音对他们集中力产生不良的影响。 哎，我们来看看白噪音的这个这么多好处啊。那么生活当中哪些声音就属于咱们刚才说的白噪音呢？当然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下雨声，就是最棒的这个类白噪音了啊。此外呢，像森林当中的虫鸣啊、山间的鸟鸣啊、流水声也是非常不错的类白噪音。换句话说吧，就是可能远离城市啊，这些大自然呢就是类白噪音的最佳来源。如果说想放松身心啊，酣享睡眠的话，建议每周到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当然了，还可以去下载一些这个虫鸣鸟鸣啊，还有这雨声流水声啊，在睡觉的时候播放，有助于睡眠。 我觉得一是睡觉的时候，第二就是喝茶呀，或者想坐下来安静静喝点东西的时候， 对， 哎，播放一下 也 挺好的，也 可以啊，放一些这类白噪音哈。 对，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最近啊，还有一件事，就是军训都刚刚结束，对吧？ 对， 大家也都在讨论着这军训的事儿。别人家大学军训啊是怎么回事呢？头顶矿泉水跑步，广东省的这个广州啊，这个商学院啊，新生军训，这个同学们也是顶着1.5升的矿泉水瓶。拿着枪齐步走啊，正步小跑，连坐下休息的时候这个喝水都格外的整齐划一啊，别低头，矿泉水会掉，这网友说的啊。 从头上取下水， 对，喝点水然后再放上去嘛。 继续来看呢， iPhone 8首发遇冷了，这次呢没有排队。来看一下这个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呢是在中国开售了。那苹果旗舰店的门口呢，这个维护秩序的铁栏已经架起来了，身着黑衣的保安们严阵以待。然而这次并没有黄牛，排队的民众呢也仅有4人，最后呢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口排队的护栏都撤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可能我们现在也是购物越来越有理智了哈。 对， 再来看看那个玩手机的事儿哈。我会发现啊，就是现在这个玩手机啊，这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对吧？你这走着的时候哈，躺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一直拿着手机。但是呢，特别危险的，像这位父亲啊，边玩手机边骑摩托车，后座还这有小孩躺着睡觉，这太危险了。这是在重庆的一个市民呢，近日在傍晚呢拍下这么一张照片。一名呢送桶装水的男子啊，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个货物，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单手驾车，而摩托车后排呢还有位小孩啊，在这躺着睡觉。由于呢这个上述的这个驾驶行为十分危险，这张照片呢随后也是转给了交警。警方呢通过路面监控最终锁定了当事男子王某。那驾驶员的王某也是因为涉嫌啊开车玩手机等多项违章行为，民警对其处共计400块钱的罚款，记扣2分。 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 现在很多城市都是开车的时候如果被拍到看手机也会被罚分的， 是吧？ 被扣钱 啊。所以说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无论是我们只要在这个公共交通上啊，就是在这个路上行驶，无论您走着、骑车、骑电动车、骑什么三轮车、骑什么车、开什么车，只要动起来千万把手机放一放哈。 对，继续来看吧，也是有关交通方面的，像闯红灯啊、抢行啊、逆行啊。如果外卖没有准时的送到顾客的手里，那送餐员呢就要被平台扣款了，一天基本就会白干。因此呢，他们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也是更高的，也是很容易影响交通安全。那为了让他们不再为了抢一分钟而闯红灯，你愿意多等他们3-5分钟吗？ 这是对咱们这个顾客啊来说的话，是吧？ 嗯， 我是觉得其实之前呢咱们也看到过不少关于这个外卖小哥的事儿了，对吧？咱们节目就播出过几类，一个是我记得是因为这个执法队员要把这车，就因为他违章停车上去送餐嘛，要给他拖走了。然后呢咱们外卖小哥啊是这个当街啊给这个执法人员跪下了， 啊，这是一类的。还有像那个说送餐，像夏天的时候，这个烈日炎炎的送餐太累了， 嗯、 晕倒的， 嗯、 对吧、 嗯？ 还有在电梯里边跺脚哭泣的， 嗯， 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其实能够感觉到外卖小哥们平时的生活非常不易。但是我觉得这些也不能成为他们影响咱们交通安全或者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一种原因， 嗯， 对吧？所以也希望咱们就是像这种企业吧，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说就是关于咱们送餐员嘛，就是如果说晚了5分钟， 嗯， 可能要扣掉300-400块钱，这一天就算白干了， 嗯 啊，所以我相信这些企业能不能有一些人性化的规定， 是， 对吧？处罚上稍微的轻一点， 嗯嗯， 还有就像刚才你最后说的，能不能希望这些所有这个顾客也能多等那么3-5分钟哈， 对， 也不着急， 嗯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被晒黑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说说黑的事儿。 嗯，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朴树的歌，《好好的》。 That's right now. There's no cool never fail now. Danger. 首来自朴树的《好好的》。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皮肤黑的这个一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哈？啊，关于皮肤黑， 嗯， 来看看大家说法吧。这个 ，IF 他说了 啊， 你说， 嗯，你先说。 IF 说了，说这个会给别人一种啊，这洗澡一直洗不干净的感觉，老是那么黑呀、啊。 嗯，看来他以前白过。他知道白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就觉得黑了不太习惯， 黑了之后，然后人家老觉得你怎么不洗澡，越来越黑呀、啊， 嗯， 啊，这不是黑，这是脏吧？这个， 其实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变黑了以后，可能你自己还没什么感觉，但是旁边的损友会一直提醒你， 而且尤其是稍微几天不见， 啊，对， 几天不见之后，然后觉得 比较熟的， 哎、对对对对，就 直接说出来， 哎，一看，哎呦，怎么黑成这样了？ 嗯、 啊。 比如像这位大梦一场的吴海宇先生就说了，前几天我穿了一件红色的短袖，结果从此多了一个外号叫可乐，这肯定是旁边的朋友说的 啊，对，红色外套里边裹着黑的嘛， 对对对， 啊，可乐啊，好好，全是你也说了，说你永远不懂我的悲伤，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还有这位叫林夕姐姐的朋友也是说了，白是用来遮丑的， 嗯， 我们并不需要， 哎， 不需要用白来遮丑啊。 这个说到我心坎里了， 嗯， 对呀、啊，这一白遮白丑嘛，我们不丑还遮什么呀？ 对 不 对, 对？ 就是要黑黑的，对吧、 嗯？ 还显得那么好看。聪斌也说这个皮肤黑，然后就黑，你说吸光，然后就更黑，然后再吸光啊，然后就更黑。他说这一个死循环，怪我啊。 其实我真的是见过就。本来还好的人，就是也没那么很白， 啊、嗯， 但是就晒过一次特别黑以后，就再也白不过来了。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朋友， 就觉得其实还挺惨的。 对呀、啊，你平时你说真的啊，反正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以白为美的，觉得 对， 就除了那种长得特帅的那种，人家真晒古铜色皮肤，就还那么帅， 嗯、 对吧？你觉得这又、 嗯、 又有型又帅，然后大部分人还是觉得白得好看。所以说有时候你这一晒，尤其你知道什么最尴尬吗？ 嗯， 就你身上这个形状最尴尬，就是有时候你比如穿一半袖，晒到这个里边特白， 嗯， 外边一层这一圈然后特黑。还有那种就是人家爱穿那种跨栏背心的， 嗯嗯、 啊，无袖背心的， 嗯， 然后就更尴尬了，晒出各种条来。 哎，其实， 嗯、 啊，其实被晒成那样，不马上就要穿长袖了吗？就捂起来了，五一冬天会不会又白回来？ 不是，那你洗澡时候自己看着也特搞笑，你知道吧？就感觉身上有一件无形的背心在身上裹着， 哦、还真是， 对吧？这也 是自己都笑得要滑倒了， 很尴尬，很尴尬啊。 嗯、鲶鱼贝贝说了，夏天撑伞，别人会说。你都这么黑了，撑伞有用吗？如果夏天不撑伞呢？ 啊、 别人又说 你都这么 黑了，你都这么黑了还不撑伞，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哎，真是有的时候白和黑好像是在照顾旁边人的审美的感觉。 嗯， 你比如说，就好多男孩就说这个女孩再漂亮，我也不希望她黑，我还希望她白白的。 嗯， 她如果黑黑的，五官再好看，好像也觉得不够完美。 嗯， 所以女孩子就 谁要求这么高？啊、 你呀、 啊。 正在重复你以往说过的话。 对对对对对，还是一白遮百丑嘛，对吧？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广场舞领舞队长他说了啊，说这个黑也挺好的，最起码我们显瘦。 哎，真的， 黑的显瘦吗？ 绝对显瘦， 是不是？ 真的显瘦。 对，哎，对，白的反光嘛，黑的不反光就感觉对黑的显瘦啊。 嗯嗯， 而且不放蜡，不放蜡，他说了，说这皮肤黑啊，涂粉底 BB 霜。脖子和脸是两个世界哟，有没有这样同样经历的妹子啊？照镜子那一刻，那心情，哎呀！ 所以说现在就很多化妆的妹子就会把脖子一起涂， 这不是必须涂吗？ 对，必须涂啊， 要不然这个颜色怎么能统一呢？对吧？就是自拍的时候还得修脖子颜色啊。 来看林大松说，黑并不可怕， 嗯， 可怕的是长得黑还姓白。觉得有点尴尬， 我以为说这个黑不可怕， 嗯， 关键是黑还丑啊，厉害厉害厉害。 再来看这个吃五花肉嘛，说正睡觉呢，五个室友把我叫起来， 嗯， 让我评论，竟然还跟我讲，一熄灯你就跟丢了似的。 对，谁熄灯不跟丢了似的，对吧？谁熄灯你这有点夸张了，这说的不对，对吧？谁熄灯不跟丢了似的，我就不爱听。黑点怎么了？是不是黑点有优势啊？对不对、 嗯、 啊？看看这朋友，你看这个握住掌心里的阳光说了啊，这个我今天我算我们有话说了啊。你问我皮肤黑什么感受啊？我现在就告诉你，穿什么衣服都不透明啊，不清透， 最害怕撞衫了啊，最害怕学车，最害怕军训，出门打伞就别人说啊，就刚才你说那个啊，这怎么黑还自己这个见光就黑，无比自卑，好不好啊？这个明天还得学车呢。 哎，我觉得为什么要害怕军训呢？ 就是 害怕学车，害怕撞衫，为什么？ 就 没有优势啊？ 就是我估计啊，就是感觉你比如说，就像那个买家秀似的，人家白白的就好看的穿上一个样，你本来这个撞衫了，你这衣服就跟你身上就打50分，一看同样衣服跟人身上打80分，这心情不太好，真不太好。 对， 对吧？还有就是你看那个学车呀、军训啊，这些都是最容易晒黑的一项。而且确实我还真的见到一小胖孩儿，这小胖孩儿呢是之前在这个健身房锻炼。身高非常的可观啊，1.8米的大个儿，但人家其实没多大岁数，就是初中的这么大小。 嗯， 然后呢，这个初中上高中军训的时候，一回来之后，好多人都不认识他了，就真的黑成那样，特别可怕。就加上再瘦一点，你感觉哎，这小孩看似眼熟，但是又不认识啊， 就干脆变了一个人。 对对对对，就特别可怕。就你一回来之后，哎，就真的感觉变了个模样。所以你说这军训和学车都是比较可怕的。 我也是在大概高中高一军训的时候，就完全被晒黑的变成另外一个人。 你要实在没得说，就不用跟我们说这话题，你都白成那样了，还怎么跟我们聊黑的事儿？ 我就说我黑过嘛。 啊，哎，你的黑基本上就是到正常人的那个白的那位置吧，也就。 不是我，我感觉我当时黑的一定黑成你这样。不是，我曾经说，我就黑的就是比你要黑， 比我还黑。 对，你现在并不黑， 好， 这样有没有舒服一点？ 稍微可能是痛快了那么一点。 豪叔叔说了，说长得黑怎么了？俗话说一白遮三丑，不是遮白丑吗？ 一白遮白丑啊！ 你这么白了，已经遮了三丑，可还是那么丑。我黑怎么了？我黑还是那么的好看，而且我黑得很健康，你白得很虚弱。我黑是暂时的，你丑是永恒的。他还说了，黑的同胞在哪里？ 黑同胞不是好多人都跟你一块聊着呢吗？对吧？这黑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是不是啊？这个野软妹也说了，每次我在朋友圈一传照片，朋友下边都是评论，哎，白了啊，哎，白了，白了，白了，白了，哎呦，最近白了。 你看，就好多都是因为朋友的评论。 对，就太坏了，这些人，对吧？ 周大厨子不下厨，这位朋友就厉害了，说我小时候长得特别黑，有一次发生了火灾，我死命的跑，突然有个人说，哎呀，这娃要逆天了，都烧焦了还跑那么快。 这肯定 就是哪里都不去看热闹的人，那么紧张的火灾的场面也有心情。 对，这一看就是一个段子了啊。再来看看那个苗西也说了，说这个高三自习班里边停电啊，同学们都往外冲啊，往外跑，年级主任借着月光把他们一个个都给赶回来了啊！我是唯一一个成功逃脱的， 就是真的找不到他在哪里， 其他人都能看得见，只有您这个实在找不着了。 等一个西柚味的女孩也是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说那天晚上我偷偷问魔镜是不是世界上我最黑，魔镜响了一会儿发出惊恐的声音，谁在说话？这个其实就 对对，这个就 好多的都是延伸过来的段子。 对对对，这就厉害了，这就厉害了。谁在说话？根本看不见你哈。还有星星也说了，说涂这个 BB 霜啊，这都要考虑一下会不会涂上太假了。觉得这我还真不懂，你还得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BB 霜就是涂上之后会显太假吗？显特黑的 BB 霜它分色号吧，应该就是 你不知道， 接近于肤色的色号就不会感觉太突兀。就比如说它会有好多的色号，你如果是特别白的特别粉的，它会有粉白色或者是有亮白，你像不是很白的女孩可能会选比如自然白。 明白了，就是其实它跟粉底似的，就选颜色号，您别这个本来就加污，这个其实颜色够深了，您非来最浅色咔一涂上，对吧，就显得好像这个 挂了一层腻子， 对，透着亮似的，里边黑 是一个壳 对，然后你就选一个差不多比你稍微白那么几个色号的，对吧？ 是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 好 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皮肤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关于黑的事儿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杰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苗。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哈？ 嗯， 这个各种，你看现在这晒晒各种美食、晒旅行的，啊、 对 对，就好多人就只剩晒黑了哈。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任性啊，这位呢是六楼的住户呢，修了部电梯啊，只到自己家。这事儿发生在重庆，有一位居民啊，是为了方便上下楼，修了一部电梯，只到自己家。位于重庆市某小区的这部最牛电梯啊，电梯呢靠楼房外边外墙修建，钢架结构，玻璃幕墙，电梯只在六楼停靠，只服务于一个这个居民啊。记者呢在这个小区居民的带领下呢，也是找到电梯业主啊，这个岳父啊的岳父熊先生。熊先生表示了，说该楼呢六楼和七楼呢是一个跃层，自己的女婿女儿呢就住在里面。电梯是去年开始修建的啊，这修电梯呢主要是女婿嫌爬楼太累了。对此呢，这个相关部门也是聊，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说到了，说根据今年六月出台的规定呢，老旧小区只要完善申报资料，完成相应的审批手续，是可以修电梯的。但是呢，这个小区的这部电梯占用的是公共空间，且开工至建成都没有经过任何部门审批，属于违法建筑。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任性啊。 对啊， 嗯 啊，但是一定会受到任性的惩罚。 对 啊， 嗯，继续来看吧。婆婆借10元坐地铁半小时呢，是得手了5次。 嗯， 那么就有网友发视频微博称啊，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碰到一个老婆婆，那么是以借钱坐地铁为由呢，是反复的在讨钱。那记者呢也是联系上发微博的市民陈女士，她还原了事情的经过。陈女士介绍说呢，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她和两名好友下火车之后呢，是在汉口站内的一家麦当劳一边休息呢一边等待地铁开班。 嗯， 那6点左右呢，一名70岁左右的老太太找到他们，自称呢家住在武昌，需要讨要10元钱来坐地铁。陈女士说呢，她曾经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骗局，而且呢乘地铁也用不了10块钱，于是呢她就以没带零钱为由拒绝了老人的请求。随后呢老人很快就将目标转向了其他人。 嗯， 当时呢离地铁开班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她说呢我们就跟了上去。陈女士说呢，他们一路是跟随约半小时，发现老人讨的钱后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讨要，最终呢是有5人给他钱了。 嗯， 那陈女士等人呢还拍下了一段12秒的小视频。那么记者呢也是在视频中看到老人头发花白，身着玫红色的上衣，黑色长裤。视频中呢一位背着黑色背包的男士呢是向老人递上一样东西，老人是顺势接过。陈女士介绍，老人当时接的就是一张纸币。那昨天上午7点左右他们上地铁的时候呢，老人依然是在乞讨。 嗯， 那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汉口火车站，那么在陈女士所说的几处地点没有发现这名老太太的身影。陈女士说呢，老人很有可能真的是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骗取同情，那么在大家锦囊相助的之前呢还是要加以辨别的。 哎， 嗯，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啊，我们其实心里挺痛的，因为他们是跟用咱们的信任啊，用咱们的这个 是吧， 用咱们的爱心，然后来骗取的是我们的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兜里的那几块钱哈。 对。 同时，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可以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像那个老人说，人家想说坐个什么地铁啊，坐个什么车呀，您可以直接帮他买票。 对 吧？ 反正 你为你解决问题没关系，我可以把票买回来。 嗯， 或者是我曾经有朋友也是用过一些方法，比如说在这儿这个说饿了，你给我6块钱买碗面吃。 嗯， 啊，那你起来吧，跟我走，我上旁边那儿我吃一碗，给你买一碗。 嗯， 你发现他不去，那一看呢就是骗子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也需要我们讲究方法哈。 嗯嗯。 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一条啊，来看看这个。女子纹眉啊，花掉了27万元。这一般纹眉也花不了这么多钱，是吧？ 是。 这美容师也说了啊，贵在可以开运啊。西安的这个黄女士呢，之前也是纹过眉，最近的这个美容店的这服务人员呢，告诉她啊，这个从北京来了一位老师，技术非常好，可以考虑啊重新做一下。一开始以为3万块钱，没想到啊，不断的被那位老师呢，加上所谓的什么这个子女服啊、健康服啊、事业服等各种由头。 黄女士呢竟然花去了27万元，她感觉自己被骗了，对方也表示这是开运煤，我们做的这个面部啊相学磁场调整，而且艺术品的东西你没法用价格去衡量啊。 我真的觉得现在骗人都骗出花来了， 真的是就是有点太过分了、 嗯、 对吧，就是、 嗯、 哎呀你这个什么，哎呀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应该找一个正规的地方去做这些事儿，对吧？所以简单的，我不知道现在纹眉是不是算比较简单的事儿。 嗯， 不知道，对你也没纹过，对，就这个意思，就是还是去找正规的地儿。您看，其实能花27万了，您也不是那个在乎花钱的人，那干嘛不去那正规的地方去纹自己眉毛呢？ 对 吧？对，听他的啊。 我是觉得好像越正规的地方，这些名目就越少。就是特别简单 啊，对，人家明码标价，人在墙上一贴， 对， 纹眉您要什么样的眉就多少多少钱， 对 吧？对，不用什么这个什么服那个服啊，哪有这么多事儿。 而且据我所知啊，虽然没有纹过眉，但是纹眉好像就没有说因为形状或者怎么样加钱的。 哦，就我也觉得那什么加钱啊。 啊， 都能， 好像就是比如说你第一次 长度，你纹个一米的肯定是 宽度， 对， 不是，它是，比如你第一次做完这些东西，你对颜色不满意，你想加深的话，可能会加点钱吧。 哦，对对对，那不知道了，反正我觉得 做这些事情之前要提前要调查清楚、啊。 对对对对，啊，继续来关注吧，来看看，老人这个。过马路闯红灯了啊！这个交警也是弯腰90度劝说。近日，山东济南一名老太太呢，也是欲闯红灯横穿马路，在被这个执勤交警拦下啊，然后弯腰90度劝说，老人不听，执意要闯红灯，并多次的挣脱交警的保护，最后在车流当中，交警护送着老人到马路对面。 就这种情况，真的是有点无奈。 嗯，哎呀。怎么办呢？ 就有的时候就感觉越老就越小哈。 对 对, 对。 来看看这位82岁的大爷和73岁的大爷吧。 嗯。 在双杠上对标。 标起来了。 哎，河南郑州的两个老爷爷经常去公园练双杠，一个82岁，一个呢是73岁，两个人互相切磋，互相鼓励。他们时而倒挂金钩，时而上下翻飞。 嗯。 那么有好几个就是年轻的粉丝都在鼓掌叫好。老爷爷说呢，不拄拐棍儿啊，别叫人伺候，活到90岁就很知足了。 你看看， 嗯， 80多岁了，您还能跟这个双杠上倒挂金钩呢？您，嘿， 跟这个拄拐杖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对，还拄拐杖，这根本想不到的事儿啊。 对， 是吧？太厉害了， 嗯， 太厉害了。 是。 咱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啊，注意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发布了一个消息，从未批准过保健类的月饼。中秋节呢将至啊，这不少呢这个地方也出现了所谓的保健月饼。对此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是表示了，从未批准过保健类月饼。如果有月饼声称了，哎呀，我们是有保健功能的，甚至能治病，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如果发现食品有安全问题，请及时的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31。 嗯，确实是这个月饼马上就要大规模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对， 来看呢，除了月饼，还有大闸蟹啊。来看看2017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拉开了帷幕了。 嗯。 今年的阳澄湖围网养殖面积由3.2万亩压缩到1.6万亩，但是阳澄湖大闸蟹整体个头要比往年大，品质也很高。那由于总产量比去年减少1/3呢，市场价也会跟着上涨。预计今年的大闸蟹的出水价会比去年涨15%， 哎， 还是涨不少的。 嗯 嗯。 同样呢，说到这大闸蟹啊，这个电商也开始叫卖大闸蟹了啊。但是呢，这价格啊，低至20块钱每只。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昨天也是正式的开湖了。这也就意味着啊，从昨天开始呢，哎，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不过呢，由于这个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年产量较小，刚才说的也会有一些涨幅，对吧？网上的一些这个商家呢，所售的这大闸蟹呢，价格参差不齐，目前呢也就20多块钱一只啊。所谓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基本上都是普通的河蟹，而正宗的这个大闸蟹呢，应该是3两一只，最低啊，低不过这个50-60块钱。 嗯，不要贪便宜啊。 对， 嗯。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晒黑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知道，都知道，尝过几次心酸，酸得刻不明白，再努力的装扮还是个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女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这个黑的感觉吧。这女孩有黑是不是就更不好了？ 就自己会特别在意，我觉得， 对吧？男的我觉得黑的还能说说我们这个感觉健康， 嗯， 健硕， 嗯， 对吧？那女孩你 也可以说自己健康啊， 也可以说健康。对， 有哎，我觉得女孩其实有的女孩黑的特别漂亮， 是吗？ 她有那种异域风情。 哎，对你哎，这么说对， 嗯， 也有，但你得长成异域的样啊，你不能长成本土的样，然后是吧？异域的这个肤色就不太好了。 就肯定是长得要漂亮嘛，然后配一点黑黑的肤色，就感觉特别好看。 对，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最早我在这个朋友圈发过一条这个朋友圈，啊，还记得吗？就是 有多早？ 我的一位新外教老师。 嗯，不记得了。 就是照了一张照片， 嗯， 然后你发现黑板上有一排牙，然后对我的外教老师啊，就要如果站在黑板那看不见人， 嗯 嗯，这是黑的事儿。 嗯，你看咱们一直在说，皮肤黑的体验 啊， 还有朋友提到自己其实白呀或者黑啊什么的，就这位朋友， 嗯， 特别贴心的给我们发来了就是如何美白， 你看看， 哎， 这就对了嘛。 嗯，早上醒来呢，应该及时的空腹喝点白开水， 嗯， 比如在水中加点柠檬啊，则美容的效果就更明显了。还有呢，要多吃黄瓜、草莓、西红柿、橘子等，哎，因为呢，里面含有大量的维 C， 能够帮助黑色素的还原，协助美白，增进免疫力。 对， 再有呢，就是可以用冰的鲜奶敷脸， 嗯， 这第一次听说， 是吧？ 冰过的鲜奶。 真奢侈，喝过的鲜奶一起敷脸。 喝过的鲜奶，我真的觉得如果一敷那种奶香味会让你想喝一杯啊。 不是，边喝边往脸上涂啊，喝不了就往脸上涂一点， 那就更白了。 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吧。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位啊，叫喜欢你说话，他说了，说什么是黑啊？我妈只是说我怎么感觉跟全身都长了毛了似的。 这位叫阿秋阿姨的朋友也特别厉害。 嗯， 他总结了一下 啊， 特别精辟，说我就是那种打着灯笼都不好找的女人。 啊，对对对对对对，人家一问说这个，这你看人家这个男朋友好啊， 嗯， 打着灯笼都难找，觉得哦，说这么多年其实说这事儿呢。啊，还有俊也说了， 嗯， 俊他说啊，这个我从来都不吃黑巧克力，怕咬着手。 不清楚哪个是巧克力，哪个是自己的那个手指头 啊、 哦。也好，也好，也好， 也好吧，也好吧。 厉害，厉害，厉害。 嗯，再来看看。 哎， 哎 这个， 嗯， 你说。 这位叫俊林的朋友说， 嗯， 我不是个肤浅的人。 对，不肤浅。 对， 肤非常深吗？ 肤黑的人。 肤黑。还有这种，这一位叫土豆的说了，说过斑马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啊，时隐时现的，就在白的那个顶上就能看见，在黑顶上就差不多这颜色。 嗯，好吧，好吧， 确实特别尴尬，真、真的，一黑之后啊，哎呀，你怎么说呢？就是一下就感觉让人家对你的目光都差好多，真的。 对，还是要看自己在不在意啦。 嗯， 来看这位叫赖卡说， 嗯。 过斑马线的时候，人就变得时隐时现的，就在白的地方能看到他，然后斑马线那个黑的地方又看不到他，在白，怎么了？ 我刚才说的话跟你不是一模一样吗？ 啊，真的吗？ 你还冲着我笑，我是在白的地儿之后时隐时现，在黑的看不见啊！对对对，哇塞， 真的， 一模对啊，我说一样的话呀，而且是练的是一个人的呀， 真的吗？ 对啊。 完了， 怎么了？ 完了， 怎么了？ 一定是因为太白，连脑子都白了。 是不是因为我太白晃了你了？ 不是我自己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 是我太白，是我太白，是我太白，我太白，别抢了，是我太白。 我用行动向你证明 啊！对，再来看看啊，这个镇镇他说了，我妈说我，你要是掉这煤堆里边啊，得拿这个棍扎，看哪是软的，哪个才是你。 这是。家长经常 经常 跟孩子们开的玩笑， 对 对， 就经常拿这些开玩笑。 对，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只做评论，你来说，你还真 互动。不是关键，不是关键，你刚才听得特别认真，告诉我，对啊，是啊。然后我，然后你一模一样，然后我看你半天，我说什么情况？感觉我自己没说似的。 嗯。 后来我仔细一想，应该是我说了，应该是我说了。 不，你其实刚刚没说。 不可能。 你先。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不上当。 不可能哈。来看看那个其他朋 友。对，你说的很好。啊，你来说，你来说。我现在都不敢看那个电脑了。 哎，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就是你黑，还会让人给你起点什么外号。 就像一开始那位朋友说的可乐嘛。 对，不是这个、不，你比如说啊，人家孩子来了，人家比如说就哎，你看于淼阿姨，对吧？ 嗯。 见识你，叫黑叔叔，对不对？有没有这种？肯定也会有。对吧？我看刚才 有 一个，是不是 有 类似说到这样的事儿的哈？ 嗯， 再来看看那个，看我做什么？他说了，我给宿舍每个人都用手机拍照啊，具体干什么忘了，反正是这个一定是单人照，闪光灯呢是自动的，拍到某个人的时候，闪光灯就亮了，这个太有意思了，对，闪光灯自己就亮了， 嗯， 谁让它自动呢？对不对？ 设置了自动， 嗯。 这个漆黑的眼睛，这个你说过没有？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来看向热烈说，黑夜本想给你一双漆黑的眼，却手滑按了全选。怎么现在的朋友都这么有才？ 特别有意思，真的。所以我发现咱们听众是越来越厉害，就是在评论当中总是能够画龙点睛， 是 不仅仅是能给我们，比如说像一些提示啊， 嗯， 把生活当中特别好玩的一些事情跟我们分享过来，对， 对 吧？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后是是一首谢春花的《直到寻常》，拜拜。